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一位已经70多岁的老人，他曾经的录音，这就是著名的钢琴家波利尼。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Thank you. 莫里尼来演奏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卢什卡三首改编曲，在其中呢，我们所听到的耳边这一段其实是有着很多速度变化的，比如说像小快板，像适度的，或者是到相当快的，很多很多这样的速度的变化。对莫里尼来说，有人说他的演奏其实是具有深邃的演绎能力的。是的，比如说他演绎的这些偏现代的这些作品，是被誉为未来30年内无人能够超越的精彩的演绎。有这样的评论，我们今天来听其实也不过分。一般来说，某一位钢琴家或者具有精湛的技巧，或者具有非常出色的演绎能力，或者对于某一类别的作品特别专注，也就是所谓的擅长演奏某某风格的作品。而钢琴家波利尼，他的音乐会和唱片的曲目涵盖范围宽广，所以听他的音乐，听他的演奏，你会觉得哎，怎么什么都可以驾驭。他指尖的舒伯特会流淌着非常亲切质朴的温馨，当然他的韦伯也会深具微化当中特有的精致。下面我们要聆听的就是他来演奏的韦伯恩的钢琴变奏曲，有3个乐章，但是呢大概只有5分钟的时间。 耳边变奏曲的作曲家是安东韦伯恩，出生在1883年到1945年，听着年份你也就会知道了，是一位很现代的作曲家，所以他的音乐和我们平时所能够听到的那些世界名曲级别的音乐有着很大的差异。不过呢，你也可以从中聆听到的是钢琴家他对于不同风格的把握，不同风格的演绎。其实波利尼他在很小的时候，他说他起先并没有决定要成为一名职业的钢琴家的，而小的时候练琴呢也练得并不勤快，一切都是慢慢起步。在成年之后已经开了不少演奏会，他13岁的时候退出了学校的正规学习，开始专一从一位私人教师从那里来学习。18岁的时候令他自己都惊讶万分，他在华沙肖邦钢琴大赛当中一举夺魁。轻描淡写的他说着这些，真的就好像是说着别人的事儿，而且都快淡忘了。突然他会大声一笑说，在那个年纪是不会感到紧张的，也许那时的我太天真了，什么都不怕。这就是波利尼。其实他在年老的时候，如果接受采访，他也会和采访他的人保持一定的距离，能坐在他尽量远的地方坐下接受采访。风格转变，耳边是他来演奏的贝多芬的钢琴奏鸣曲 A 大调第28钢琴奏鸣曲的第一乐章。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电视剧《天盛长歌》开播以来，故事、演员表演和服化道都毫无例外受到好评。作为一部架空历史的宫廷权谋剧，尽管质感满满，目前的收视表现有些不温不火，距离爆款尚有一定的距离。《天盛长歌》讲述了天盛逆境皇子宁毅和大成前朝遗孤凤之威之间步步为营，一局权谋天下，博一场爱恨起伏的宫廷权谋故事。不少观众对该剧的第一感官是质感，虽然剧中具体朝代无法与真实历史相对照，但传递出的东方古典美学非常惊艳。两位首次合作的主演看点十足，有观众表示42岁的陈坤饰演剧中26岁的角色，依然保持盛世美艳，眉宇都很有戏。这部剧也是闫妮的首部荧屏作品，她既要饰演前朝遗孤凤之威，还要扮演官场新秀未知，不但造型英气与端庄兼得，还饰演出了少女感，角色身份转换灵活自如，游刃有余。据悉《天盛长歌》的拍摄运用了伦勃朗光，色调不会过分的浓烈，也不强行寡淡，冷暖色调随着人物情感和剧情的需要，光影明暗都恰如其分。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那今天呢，一起来聆听的音乐依然是来自于钢琴家波里尼他的演奏。继续来聆听波里尼他来演奏的贝多芬最后五首钢琴奏鸣曲，这一首呢是第31首钢琴奏鸣曲，降 A 大调。 耳边是贝多芬的降 A 大调第31钢琴奏鸣曲作品110号的第一乐章，如歌的赋予表情的中版。其实世界上一切伟大的美术的创作都是由作者来完成的，而音乐的创作真的是一半是作者，一半是演绎者。贝多芬他的钢琴奏鸣曲，尤其是后五首，规模宏大，格局也是非常浩大。玻璃的诠释高贵真诚纯净，洋溢着理性的光辉，确实也是被认为成就最高的贝多芬晚期奏鸣曲的演奏的最佳版本。 在无菌室当中培养出来的清洁。听着这样的形容，你会想起耳边波里尼的演奏吗？这就是被誉为波里尼演奏一个很准确的形容。他的确一方面是绝对的完美主义者，以那种干净精准的技巧、旋风般的速度还有强大的爆发力为后盾，展现作品的结构还有丰富性的同时，让每个细节都呈现出最大幅度的清晰和纯净。另一方面，他对于贝多芬的作品研究多年，以原谱为基础的建构诠释、严谨的语法分析还有感性的洞察，都使作品内涵的刻画更是契入到灵魂。细细的聆听他的这种非常飒爽的演奏当中，能够感受到的是非常强大的音乐的能量和张力。贝多芬的第32钢琴奏鸣曲只有两个乐章，现在听到的是第一乐章热情的快板。 贝多芬的一生一共有32首奏鸣曲，耳边听到的是最后一首奏鸣曲的最后一个乐章。可能经常会有人问贝多芬，比如在他的身边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第三乐章哪儿去了，怎么回事？当时他只是回答一句，因为时间不够。这句话很可能是贝多芬在故意开玩笑。其实如果我们在这个乐曲当中的变奏曲乐章之后恍恍惚惚地看到精神飘渺浮生于遥远的天空，我们就不得不深切地感到这首奏鸣曲其实已经没有任何值得加上去的东西了。这就是32首奏鸣曲最后一首的最后一个乐章。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钢琴大师波利尼的演奏。其实对于波利尼，我有一个记忆很深的地方，就是有人采访他